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看见没有，大哥大，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这玩意儿拿家家什么派头？这边挎着我媳妇儿，这边拿个大哥大，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但是这事儿呢，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一会儿我挣回来。哎，再见了，王老板。放心，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谢谢了，王老板。 干啥呀？干啥呀？谢他干啥呀？在咱这擦一年车了，还没给钱呢。 钱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是啥？见过没？ 哎呀，大哥大。 小名少鸡。 王老板给的 啊？对，给的。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因此淘汰了砖块的。 二手货呀？ 是， 那不值钱。 不，这二手货咋不值钱呢？ 这玩意跟人一样，二手货相当于二婚。你没听人说吗？原配夫妻恩恩爱爱，一旦离婚马上歇菜。 你纯纯瞎扯。你要跟我离婚了，我再找一个，这属于二锅头，闷着更香。 说啥呀？那烦人。走，回家。 回家。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啊，对，你听我说 啊， 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笔新活，一会儿就来20辆新车上光开了。 真的？ 1辆车100，10辆车2000，20辆车2000，快吗？ 哎呀，太好。 用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 太好了。哎呀， 啊， 那要误了火车，那赶不上30晚上给我爹磕头了。 你真笨，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 传呼我爹， 号码 04575121111， 通了，呼多少？ 119 呀，哎，你爹够火的，你爹。喂，哎，请呼119，回电。00090888888。 哎呀，这号码够牛的。 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屋，天涯海角任我呼。快不？你爹？ 我爹。 接 爹爹。啥玩意儿？找王老板开啦 生意。 哎呀， 生意来 了。 喂喂，王老板跟我们说了， 是 这笔活交给我们、 啊、 我们正等着你呢。什么？必须进口了？ 哎呀， 有，我们这什么辣都有。 你说啥呢？咱那有进口辣呀？ 先把它勾住，完了咱上街去买去。 快， 喂，有啊 啊 什么？啊，报一下辣的具体品牌啊。 哎呀，啥品牌？卖过辣。 我上回拿那张汽车报纸呢？ 糊前面了。 快找 啊！ 喂，我们这辣太多，让我的助手帮你查验一下啊。 坏了，老公。 咋了？ 可能让我糊房顶了。 你站起身来，你往上看，往上看。 哎呀，太高，我看不清。 喂，什么？不在我们这擦了？ 我这就买的。 喂， 你跟他说我上街买的，我马上上街买的。你跟 2000块钱，眼瞅着到手的生意让你给搅黄了。 你看你，发那大火干啥呀？黄了拉倒啊！咱这就回家。 回家，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儿子， 啊， 你听我说， 怎么的？ 现在擦一辆车是平时3倍的价钱 啊！ 你想，咱过年要不回家了，这能挣多少钱呢？ 过年不回家看爹了。 哎呀，你等挣一笔大钱，给你爹买最好的年货，你爹看这东西肯定比见着你亲。 说咋呢？ 不是，我来给你打个比，跟你爹好好商量商量。咱晚回去几天，挣完2000块钱，回头就回家。 晚回去可以， 嗯， 但是我有个要求。 你说。 电话拨通之后，咱对着电话给我爹磕头。 既然你对我这么铁，我给你爹磕出血。你爹， 娘， 我现在就磕 啊！ 哎，爹， 跟他说。 啊，又错了。 哎，爹呢？整个大哥大辈儿都往下跌。 怎么？给王老板送货？送什么货？年货。哎呦，我媳妇儿，这是想啥来啥，来个送年货的。 啥年货？ 别急别急，我先问一问。喂，过年了，打算给老板送点什么货呀？哦，海洛因呐，听见没有？海洛因， 海洛因， 海洛因，你贩毒团伙，妮儿，赶紧回家躲躲去。 躲啥呀？这玩意儿全球通，到哪都能把你逮着。 那怎么办呢？ 赶紧给110报警。 别急，我先把他稳住。 啊， 喂，请问这海洛因具体在那儿接货？ 啊， 什么？听差了，不是海洛因。那是什么银？铁观音，那你差哪儿去了你呀、啊？ 铁观，铁观音是茶，我爹就爱喝这茶。 哎，铁观音是茶，我爹最爱喝的茶。喂， 别的赶快送来，就送来。 关机了。我眼瞅着到手的年货又黄了，这个家是没法回了。 站住！你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我看你不大对。 我有啥不对的？ 你一会儿要回家，一会儿不回家，一会儿要开拉，一会儿大哥大，现在把桶又拎起来了，你到底要干啥？ 我干啥？我挣钱买年货，我干啥呀？ 不， 爹， 你慢点，爹可以问清楚，别整个大哥大，给谁都叫爹。 你放心，问不清我绝不叫。你以为我愿意叫那破玩意儿吗？喂，谁？说话。哎呀，你终于来电话了，爹呀、 啊！爹， 你听听， 是爹吗？哎呀，真是爹！ 真是爹！ 快给爹磕头！ 你还咋磕呀？ 爹说好的对着电话磕呀！ 你这磕他也看不着，这不白磕了吗？ 看不着，他能听见声啊？ 听声好办，你给我。喂、哎，爹呀、啊，我们给你磕头了。 啊、趁爹高兴，赶紧提不回家的事儿。 哎呀，对，接着来，接着来。 爹，我们不回家过年了。 爹呀、啊，我们在外边挣钱了。 爹呀、啊，你老千万别难过呀。 爹呀、啊，我们挣钱买年货呀。 爹呀、啊，我们不是不想家呀。 爹呀、啊，买年货的钱让我花了。爹。 买年货的钱让你花了。 电话关了，你让爹听听。 这大哥大是从王老板手里买的是吧？ 2000块钱我嫌便宜。 是拿给我爹买年货的钱买的是吗？ 我先买完大哥大汽车再开蜡，没想到生意黄了之后家回不去了。我不是诚心，我媳妇儿你别这样，你骂两句你打两下也行，要不然你哭出来你得出点声啊。 此处无声胜有声。 我错了， 你花那么多钱买它干啥呀？ 这不要回家了吗？我心拿着它在乡里乡亲面前给你长长脸吗？ 有这玩意儿就能长脸呢？ 这不显得咱们挣钱了吗？再在外边这么折腾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多挣俩钱让人高看一眼吗？咱人活着不就是图个面子吗？ 你说啥呢？人活着就图个面子？老公啊，咱这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咱回家过年图的是团圆，咱要那是虚荣干啥呀？ 我给王老板退回去。 拉倒吧，既然买了退他干啥呀？ 那哪整啊？ 咱就拿这玩意儿当年货送给咱爹，往后爹要想咱了就给咱拨个电话。 太好了，回家 回家。老爷，你要回家了你还拿他干啥呀？ 过完了三十是初一，给爹擦的拖拉机呀。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 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 交杯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九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Thank you.

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平魔，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剧，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隋唐演义序第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他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同事们称作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在舞台上的那份游刃有余、自然天成，迷倒了无数话剧观众。他用自己的努力与奋斗证明了表演上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这句至理名言。他就是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林连坤，为您讲述的就是林连坤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说起话剧表演艺术家林连坤，喜欢话剧的人脑海中立刻就会浮现出他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塑造的许多个性鲜明的北京人物形象，比如《骆驼祥子》里的小顺子，《茶馆》里的吴祥子，《天下第一楼》里的长贵和《鸟人》中的三爷等等。大家也往往依据他那一口流利自如的京腔，都认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实际上，林连坤的祖籍是福建，1931年生在北京。林连坤从小就生长在北京的前门外，他的家离着大石栏非常的近。那个时候，前门大石栏附近除了买卖的商铺多之外，还有另外一多，那就是戏园子多，像广德楼、三庆戏院、广和楼都天天上演着连台的好戏。林家的老人们很喜欢看戏，而且每次看戏都会带着年纪不大的林连坤一块儿去。虽说那个时候林连坤的岁数小，对于舞台上演员们咿咿呀呀唱的戏文根本听不太懂，但是戏园子仿佛有一种魔力，深深地吸引着林连坤。每次跟着大人们从戏园子听戏回来之后，他总是欢天喜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林连坤开始渐渐明白了戏台上演员们表演的那些金戈铁马、才子佳人的故事。在他一点点了解了各个剧目的情节之后，艺术的魅力似乎也变得更大了。家里人不带着他去听戏的时候，林连坤也总惦记着自己往戏园子里钻。渐渐的，他已经不能满足只是看戏了，他有了想要表演的欲望，一心想着找个机会去学戏，希望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粉墨登场的机会。可是这种念头很快就被家里的长辈给扼杀了。头一个表示反对的就是他的父亲。林连坤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个爱瞧戏的戏迷，在他的眼中，儿子瞧瞧戏也是好的，毕竟可以多知道一些人情物理。不过瞧戏归瞧戏，唱戏可绝对没有商量。至于原因嘛，非常的简单，唱戏的是什么？是戏子，那可是下九流，没商量，绝对不许学。就这样，林连坤学戏的梦想只得作罢了。 不过虽然林连坤戏没有学成，但是他后来却和话剧结了缘。那是在1942年左右，林连坤已经读中学的时候，当时学校要为初三毕业班编印校刊集资，就组织了一个剧团，想要通过演出的形式来卖票筹点款。林连坤当时和同学们一起自排自演了话剧《升官图》，他在里头演二爷，这也是他平生头一次上台演话剧，而且还是对外卖票的演出，这让林连坤激动不已。而且他对于话剧这种更贴近生活的艺术形式也非常的喜爱。从打那之后，林连坤就不断地争取各种演话剧的机会，一来二去的还成了学校剧团的骨干。后来赶上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次招生，林连坤就在国文老师的鼓励之下试着去应考了，没想到一考就考上了。在中央戏剧学院虽然只学习了一年的时间，但是林连坤非常的刻苦认真，进步相当的快。毕业不久，他便跟随着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一起合并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7年的时候，北京人艺掀起了一场开展学习业务运动的高潮，许多青年演员不仅纷纷组织成立了学习小组，还积极地向老演员拜师求艺。林连坤当时就和蓝英海、葛崇贤、刘华、梁炳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此外他还拜老演员方官德作为老师。学习小组中的成员每天白天都会在北京人艺的院子或者是排练场里一起练声音、练形体。为了能够说好台词，林连坤和小组的其他成员们不但反复练习各种各样的绕口令，还集体背诵京剧《法门寺》里小太监贾贵念状纸的大段贯口台词。到了晚上，大家还会在一起参加各个戏的演出，虽然基本上扮演的都是群众角色，但是每个人的劲头都非常的足。虽然在剧院里每天的学习和演出任务都很重，但这些都是作为一名话剧演员分内的事儿。可林连坤除了这些分内的事之外，还会做相当多的分外的事，比如在排练的时候帮助剧务们搭临时布景、摆放道具、做效果，还有演出的时候换布景、做效果这些工作。不过这些分外的事中有不少并不是领导指派的，而是他主动要求担当的。在话剧《雷雨》的演出中，他就曾经主动帮助过做雷声的效果。在那部戏中，林连坤扮演一个没有台词的仆人，简单到从上场到下场观众几乎都没有看清楚他的脸。不过大家并不知道，回到后台的林连坤却要异常忙碌地去做打雷的拟音效果，几乎是整晚都不能休息，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更不要说坐下来歇歇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做话剧《雷雨》中的滚滚的雷声效果，用事先在雷雨天录下来的打雷的声音效果不就可以了吗？怎么会那么辛苦呢？其实这舞台上逼真的雷声效果还真不是录音，而是完全用各种工具做出来的拟声。要说这做打雷的拟声工作可是个不折不扣的体力活，林连坤必须站在布景片的后面，伸直了胳膊，平举着两只手，不停地摇晃大块的铁皮、钢板和三合板。由于生活中雷雨天的雷声是没有规则的，所以林连坤就必须非常忙碌地制作各种雷声效果。特别是雷雨的第三幕中，鲁世平逼着四凤对天起誓的那一段比较长的戏，雷声必须要紧跟着戏里的台词走，所以林连坤就一刻都不能停。这一段十分钟左右的戏结束之后，林连坤往往都已经是汗流浃背、腰酸手疼，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抱怨，还是默默地干着活儿。因为在他的眼中，舞台上是没有小工作的，做好打雷的音效对于烘托全剧的氛围与推动情节的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 从组建学习班到为话剧《雷雨》做雷声效果，可以看得出初到人艺的林连坤非常上进。其实在话剧表演上他更是非常认真，特别勤奋，但认真和勤奋却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展示空间，他始终扮演的都是些小角色。那他会如何面对一个个的小角色呢？ 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林连坤的戏剧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林连坤在剧院学习和工作当中都非常的用心，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却始终没有出演过什么像样的角色。其实就林连坤的天资条件和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进修过的经历来看，这种状况似乎是不大相符的。也许当时的他所缺少的还有两样东西，一是领悟，二是机遇。而就领悟而言，确实是在出演小角色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磨练出来的。有一次剧院排演话剧《明朗的天》，林连坤在剧中扮演一个没名没姓的医生，甚至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台词。所说的没有正式的台词，就是属于群众性的反应台词。演员说这些词的时候，观众听到听不到并没有大的妨碍。在明朗的天中的一场戏里，群众演员可以根据整个剧情和自己角色的情况说出设计的非正式台词。林连坤当时认为这段戏是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于是就亮开嗓门，向着周围的人激昂慷慨滔滔不绝地述说着不同的观点。可是等排练结束之后，导演焦菊隐先生却当着所有演员的面质问林连坤刚才到底在做什么，并且不留情面地问他，你到底演的是一个大夫还是一个卖孤衣的呢？焦导演的一番话使得林连坤明白了自己对人物和剧情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虽然受到了导演的批评，但是林连坤却没有失去信心，反而让他领悟到了对角色阅读分析的重要性。不久在排练话剧《春华秋实》的时候，林连坤又被安排扮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角色工人老四。其中有这样的一场戏，说的是老四送一位受伤的工友进医院，然后自己再从医院回宿舍的简单的情节。尽管这段戏看似平常简单，但是在排练之前，林连坤却打开了自己的思路，展开了许多的想象。他想到老四是送受伤的工友去医院，那么工友是怎么受的伤呢？自己又是怎么和这位工友相遇的呢？后来自己又是怎么把工友送进医院的呢？到了排练的时候，林连坤把自己的生活体验都融入了表演之中。他手里拿着抬人用的木杠子和绳子，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迈着疲惫的步伐走上了舞台。虽然他一句台词也没有说，但是身为导演的焦菊隐先生却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台下喊道，这样的表演才比较真实。正是通过前后两出戏，焦菊隐导演的一褒一贬，让林连坤领悟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好的演员必须坚决从生活出发，进行一种有体验的真实的表演才算合格，因为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这些心得体会也成为他此后在话剧舞台上塑造出一系列出色出彩的人物形象的基础与保障。说起林连坤在话剧表演上遇到的机遇，就不能不谈起北京人艺的两部经典巨作《骆驼祥子》和《茶馆》。虽然在这两部大戏之中，林连坤扮演的依旧是配角，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勤奋与努力，让配角的身上也闪烁出了别样的光芒。北京人艺著名的导演梅谦先生在根据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排演同名话剧的时候，林连坤被分配到了一个并非主角的重要角色，人力车夫小顺子。之所以说这个角色并非主角却很重要，原因在于他虽然是个写的有一些概念化的人物，但是却是贯穿全剧的一个人物形象，而且他和同为人力车夫的祥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在祥子的身上体现出的两个字是顺从，而在这个名叫小顺子的车夫的身上却蕴含着一股浓烈的反抗的气息。通过长时间的深入生活，悉心排练，林连坤最终成功地塑造了小顺子这个人物。虽然这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但是林连坤的表演却让小顺子变得真实可信，生动自然，让观众觉得这就是一个从生活里走出来的人力车夫，并不是图解一种政治主张的符号。 通过骆驼祥子中的小顺子，人们可以感受到林连坤身上具有的艺术主张、表演功力以及可以挖掘的无限的潜质。骆驼祥子这部戏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林连坤蕴含的潜质，它也让林连坤自己对于要对艺术负责任这句话有着深刻的体会。这还要从演出这部话剧的一次舞台事故说起。有一次在东四工人俱乐部演出，在第四幕第二场的时候，有一段小顺子和铁蛋来看望祥子和虎妞夫妻的戏。那天台上的戏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因为离自己上场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林连坤就在后台和同事谈起了别的事情。扮演铁蛋的演员也参与到了其中，几个人谈得十分的投机。忽然之间，扮演铁蛋的演员下意识地听到台上扮演虎妞的舒秀文在对祥子说：“你呀，一条道跑到黑。”他心里咯噔一下，天哪，这不是该我们上场了吗？坏了，要误场。他赶紧和林连坤往台上跑，因为走两侧的副台要耽误更多的时间，所以两个人硬是从天幕的底下直接的钻了过来。等跑到布景的门前时，扮演祥子的李翔已经机敏地走了出来，并且佯装大声问：“是小顺子和铁蛋吗？来了怎么不进屋啊？”林连坤赶紧搭了一句话，和扮演铁蛋的演员一起上了场，接上了这段戏。演出结束之后，卸妆时林连坤一句话都没说，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他心想，要不是李翔演出经验丰富，今天的戏非出大乱子不可。第二天，他主动写了一份书面检讨，贴在了后台的墙上。从那之后，林连坤每次演戏的时候都会集中12万分的精力。在以后教学的过程中，他也叮嘱自己的学生们一定时时刻刻不能忘记了对艺术负责这句话，可见那次舞台事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如果说骆驼祥子中的小顺子是林连坤把握住的第一个机遇的话，那么茶馆中的吴祥子就让林连坤在话剧舞台上初露了光彩。在茶馆中，林连坤一个人要分别扮演吴祥子和小吴祥子父子两个角色。看过茶馆的朋友都知道，吴祥子和宋恩子是两个旧社会典型的爪牙。林连坤在塑造吴祥子和小吴祥子的时候，就很好地把握住了作者老舍先生对吴祥子和宋恩子精妙的几段概括。在第一幕中，老舍先生评价宋恩子和吴祥子用了16个字，贵族爪牙，就是他俩，狗仗人势，一点不假。到了第二幕民国时期的时候，评价还是16个字，军阀爪牙，还是他俩，有奶是娘，半点不假。第三幕对吴祥子和宋恩子的儿子小吴祥子和小宋恩子的评价依旧是16个字，世袭辉山，又是他俩，无恶不作，丁点不假。林连坤在塑造吴祥子和小吴祥子父子俩的时候，并没有刻意的去表演他们的坏，甚至没有总想着他们的坏，因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思想和逻辑，而且也很相信自己那一套所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所以当吴祥子面对常四爷的质问说出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当吴祥子面对王掌柜说出王掌柜你聪明呀，你还能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吗，以及小吴祥子对老王掌柜说出你真不愧是我们爸爸调教出来的，这些台词的时候，观众不会觉得刻意，而只是觉得自然。那一刻舞台上没有林连坤，只有父子两代爪牙。林连坤也因为在茶馆中出色的表演获得了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先生的褒奖。黄先生曾经说过，林连坤是一个本色的性格化演员。 骆驼祥子和茶馆两部戏让林连坤的话剧事业开始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但就在这时，他却不得不面对要把自己满腔的抱负与热忱暂时收藏起来的窘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林连坤的戏剧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连坤在思想、技巧、业务等方面都正处在爬山爬到半山腰的阶段，也就是加一把力便可以爬上去，松一把劲儿也可以退下来的关键时刻。但是在那个时候，林连坤只得把自己对话剧事业的满腔抱负与热忱暂且的收藏，但是收藏绝不等于放弃，他始终为有一天重返舞台暗暗地做着准备。当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发现重返舞台的林连坤不仅没有任何的退步，反而越发的娴熟潇洒。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左邻右舍里扮演的文革期间得势的红人杰，在绝对信号里扮演的一身正气的手车老车长，在红白喜事里扮演的满脑子传统孝道观念的郑家老二，以及在小井胡同里扮演的老工人刘家祥，就成为了舞台上一个个站得住叫得响的人物形象。可以说，这些各有特色、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出现，让剧院里的同事们以及北京人艺的老观众们都预感到了林连坤这样一个多年在舞台上不露声色的好演员将要获得完美的升华与腾飞。真正让林连坤完成升华与腾飞的一部戏，就是1987年的《狗儿爷涅槃》。林连坤扮演的狗儿爷这个角色获得了来自各方的好评。有观众在看过这部戏之后，给林连坤的来信中这样写道：看完了您演的狗儿爷，走出剧场，我不知道怎么回到家的。几天来，眼前老闪现狗儿爷的形象，耳边总听到他的声音。一句话，狗儿爷使我神魂颠倒了。有评论文章这样写道：林连坤创造的狗儿爷仿佛是一个我们一见如故的老乡亲，在用大半生的生活际遇向我们讲述他那一喜一悲、喜中有悲的生活故事。林连坤表演艺术的魅力首先在于真实自然中见功力。真实自然难，做到准确适度更难。林连坤的表演极少过火和塌火之处，在戏曲表演上，这叫做不温不燥，是极要演员功力的。除了用真实自然的风格去演绎狗儿爷之外，林连坤也在表演的形式上大胆创造。在狗儿爷哭坟一场之中，林连坤并不是面向舞台上的坟堆，而是面向着观众哭诉。这借鉴了京剧《玉堂春》中苏三在大堂上诉说过往情由的表现手法。还有狗儿爷与地主齐永年灵魂的对话，也是面对观众表演的，观众不但接受了，而且感到十分的亲切。这一切都是林连坤在开阔了话剧表演新领域中所做的有益的尝试。对于林连坤的狗儿爷涅槃以及他几十年的舞台生活，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晚辈濮存昕曾有过这样的一番评价：林连坤老师是于世之老师表演的延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林连坤领衔了北京人艺的表演。在那个文艺的春天，他把自己在五十年代当学员和六十年代演配角时所积累的东西完全的爆发了出来，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叫绝的角色。特别是从狗儿爷涅槃开始，他与导演林兆华形成了黄金组合。这种导演与表演之间的水乳交融形成了人艺新戏剧风格。但是令人遗憾的是，2000年林连坤因为突发脑血栓而不得不选择告别了舞台。 2009年9月7日林连坤这位在话剧舞台上奋斗了几十年的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他的人生舞台缓缓落下帷幕时，大家发现他依然对观众有着一份难舍难离的情感。家人们在整理林连坤遗物的时候，找到了一封他写给观众们的信。这封《敬爱的观众，我爱你》的信里写道：我如果高高在上的要改造你，你就会远离我，匆匆地走去。我如果用虚假来欺骗你，迎合你，你就会再也不上我的当。谁要把你当作一盲或阿斗？

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划大船旅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拥抱着你，呼吸着你，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浪漫轻声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着你，对你可知这一句中意，一步一曲从遥遥到无期，扑扑来福的痴迷。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顾问郑老师，请郑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郑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肾虚都有哪些表现。那我们说肾的重要性啊，历朝历代的医家都论述过。那肾呢，重要的功能是主管人的生长发育，所以肾不好的，你看生长发育的就缓慢。那肾呢又主管人的衰老，所以肾不好的人衰老得快，寿命会比正常人要缩短，这就是肾的重要性。那肾呢还有很多身体具体的功能，你比如说肾呢控制人头发的生长的状态，肾不好的人白发过早，肾不好的人容易脱发。那肾呢还主管人的排尿的功能，肾好的人晚上可以不起夜，肾不好的人晚上要频繁的起夜，甚至白天都要到处去找厕所。那肾呢控制人的腰腿，所以肾好的人呢腰腿是灵活的，肾不好的人呢这个腰腿更容易退化，提早的出现了腰腿无力，腰腿疼痛，甚至是走不了路。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肾的一些具体的功能，但实际上肾的功能不止如此，因为肾的功能扩散到了人的全身，那也就是说肾主腰腿也好，肾主头发的生长状态也好，肾控制着膀胱开合的功能也好，这只是肾的具体功能的几个。肾其实具有多种功能，所以它在别的地方表现出来肾功能的好坏一定要认识到，这样呢才能更早的发现肾功能虚损的状态，更早的去想办法，这样呢收到的也是最好的效果。那肾虚都有哪些表现呢？还有就是打哈欠，而且这个打哈欠是频繁的打哈欠，经久不止。那我们说一般人啊，在睡梦当中被人叫醒了，他还没睡醒，所以呢他还会出现频繁的打哈欠，这个是正常的一种生理的反应。如果说不拘时间，在不应该疲劳的时候，你比如说上午是应该精神好的时候，他也出现了哈欠连天，那这样 那就是一种肾虚的表现了。因为当人体大脑缺氧的时候，人会通过打哈欠来调节自己身体缺氧的一种状态，通过打哈欠能够再吸入更多的氧气，能够补充大脑的缺损。而中医学把这个状态就定为是肾虚，所以有的人是在打哈欠的同时还会伴有神疲乏力，那也就是说一天到晚没精神，面色无华，这脸上都没有光亮。还有就是形寒肢冷，也就是说比较怕冷，夜尿频多，那也就是说晚上还会总起夜。那也就是说在频繁的打哈欠的同时还伴有这一堆症状，那是明显的中医所指的肾阳不足。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慢性的大脑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我们说持续时间长了，诱发出来的就是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为什么要提前预防呢？就是因为大脑得到的能量太少了，所以人本能的要通过打哈欠自救来摄入到更多的氧气养料，来使大脑能够得到有效的补氧。所以有效的补肾就能够改变这种频繁的打哈欠的状态。因为现代医学认知到了在中风之前有一个先兆的症状，就是频繁的打哈欠，实际上这个恰恰是中医所说的肾虚的一种表现。所以有效的把肾功能提前养护好，能够成功的预防缺血性的脑中风的发生。所以频繁的打哈欠，不要轻易的认为这人就比较累，那就多睡会儿就完了，它是一种身体亏损的表现。第二个肾虚的表现就是嘴里发咸。那我们说正常人的嘴里边啊，应该是没有特殊的异味的，那如果无缘无故的就感觉到嘴里是咸的，甚至有的人吐出来的痰那痰也是咸的，那这个咸味是肾的味道。我们说五脏各自有各自的味道，脾的味道是甜，所以脾虚的人特别爱吃甜的，肺的味道是辣，所以辣味是这个宣肺的，肝的味道是酸的，所以酸是补肝的，那心的味道呢是苦，所以吃苦的东西是泻心火的，那肾的味道就是咸。如果说能够从分泌的唾液感知到这个味道是咸的，那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处于一种肾虚的状态，这是身体在发出一种肾虚的外在表现。所以嘴里发咸的人，如果再伴随有腰酸腿软，再伴随有失眠多梦，再伴随有晚上起夜多，那这就是明显的中医所说的肾虚的一种表现。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要提前的想办法，因为肾功能再往后发展，它带来的就是过早的衰老，它带来的就是缩短人的寿命。所以当有了肾虚的蛛丝马迹的时候，就要提前的想办法。那肾虚同时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善恐。什么叫善恐呢？就是这人啊，无缘无故的就出现了一种恐惧的感觉。那我们说真正这个恐啊，分成惊恐，惊是不知道，那也就是说我走着走着夜路，突然这边上窜出一只猫来，哎呦，给这人吓一跳，惊着了，这个是惊，之前不知道这儿有一只猫。恐是什么呢？恐是知道，比如说这人无缘无故的就恐惧，为什么？他怕有人来抓他，比如说犯了这个重大的错误，警察要来抓他，好，那就恐，提前恐惧。所以恐是事先知道，但是知道也害怕。所以为什么有的老年人自己不敢一个人在家里待着，说必须家里边有人他心里就踏实，说一旦说家里人就该上班去了，出去买东西去了，屋里就剩他一人了，哎呦，他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恐惧感，不知道怎么来的。实际上自己家是一个多熟悉的环境，但这样也不行，这就说明实际上这就是肾虚的一种表现。那如果经常莫名的恐惧，再伴随着头脑发空，再伴随着健忘，再伴随着腰酸腿软，这就是一种 明显的肾虚的一系列的表现了。所以这种恐惧它是莫名其妙的，他对很多事物都可以恐惧。你比如说掉点头发，掉点头发老年人是正常的吧，他也恐惧，他恐惧说哎呦我别这样别掉秃了。那就是说他这个恐惧可以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你比如说皱纹越来越多了，那皱纹越来越多是老年人的一种正常的表现。哎呀皱纹越来越多，他就照着镜子就想联想到自己，哎呀我时日无多了。也就是说他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出现莫名的恐惧，实际上这个不正常，这种心态是一种肾虚以后所容易表现出来的心态。还有就是表现在全身的是怕冷。那如果说正常人春夏秋冬注意增减衣服是可以适应这个四季的，如果说和别人都没有生活在一个季节，说夏天呢还穿着秋裤呢，说秋天了连冬天的衣服都穿上了就不抗冻了，手脚总是凉的，那这就说明人身体里阳气的能量不足了。那实际上这些是肾虚的一个表现，因为肾足的情况下人的阳气充足，手脚是暖的，冬天不容易怕冷，不容易轻易出现那些伤风感冒。而怕冷的人四肢总是凉的，穿的衣服也比别人厚得多，就这样还容易出现伤风感冒。所以这些也是肾虚的表现。那肾虚在人的头面部表现出来就是耳轮焦枯，这耳朵啊有一个四周一个边儿，这个边儿如果是圆润的饱满的发亮光的，那这个人是长寿的体质，这叫耳大有福。那如果说这个耳朵这个边儿啊都开始卷了，颜色也开始变了，没有光泽了，甚至发黄，甚至有的人是发黑了，那这个人的寿命就快走到终点了。因为两个耳朵就像两片树叶一样，当这个树叶凋零的时候也是从边上开始卷发黄，是不是没有光泽，最后脱落。所以肾既然是主管人的寿命，它能够通过耳朵表现出来。耳大有福指的就是寿命长，耳朵不大了甚至开始枯萎了卷边了变成焦黑的状态了，那这个人的寿命就快走到尽头了。所以观察耳朵的外在表现也可以推测出内部肾功能状态如何。那也就是说肾虚的外在表现很多，不只停留在腰腿疼起夜多是吧，头发容易掉，更多的体现在不疲劳的时候也频繁的打哈欠，莫名的就恐惧，甚至嘴里出现了发咸这种异味，浑身怕冷是吧，耳朵开始变着干枯焦黑这种状态，这些实际上也都是肾虚的不良的状态。遇到了这种情况就要提前的赶紧的想办法，因为肾是五脏的根本，一旦根本有问题了别的脏器都不会状态好。是因为你看一棵树如果树根没长好，它的树叶树干树枝都没有别的树好。那我们说肾的重要性啊，历朝历代的医家都论述过。那肾呢重要的功能是主管人的生长发育，所以肾不好的你看生长发育的就缓慢。那肾呢又主管人的衰老，所以肾不好的人衰老的快，寿命会比正常人要缩短，这就是肾的重要性。所以要想在晚年获得健康的身体，要想逐渐的延长寿命，那必须有一个好的肾的功能。那现在要改变多种肾虚的表现，中医学是通过补肾再加上增加补肾的力度来完成的。因为补肾力度充足就可以改变多种肾虚的表现，所以要改变多种肾虚的表现就要增加补肾的力度，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才能保证力度充足。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在补肾力度上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中草药，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它对于肾功能的虚损的补充起效果的时间明显的要优于 普通的补肾的中草药，而维持补肾时间力度持久方面也优于普通的补肾的中草药，更带来了充足的补肾的力度。而血肉有情制品更有一个好吸收的优势，所以正是因为补益力度充足，它可以改变多种肾虚的表现。那如果在血肉有情制品的基础之上再加用补肾的草木制品，就像如虎添翼一样，能够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够更好的把肾功能养护的周到全面充足。所以当人外在有了这些肾虚的不良的表现的时候，养肾护肾这种办法，第一可以帮助您改变这些身体上的不良状态，远离痛苦。第二呢，就是不断的帮助人身体的内部补充生命的能量，肾功能越足，说明身体内部储存的能量越充足，从而帮助老年人获得健康长寿的体魄。 今天的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就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说一个小笑话啊，这笑话不大啊，说一小笑话啊，笑话就没那么回事儿，笑话是吧？没那么回事儿啊。有一个人啊，干什么事很马虎，忘性很大，马虎人。我们的街坊，不是这儿的街坊，这儿我住饭店，我们家，我在天津，我们的街坊，都叫他马老二，马虎人，马虎眼，啊。马虎眼，马老二，他呀，咱我先声明，咱先声明一下啊，我姓马，我叫马三立，我说这个马老二，马虎人，跟我不是一家子，同姓贺家，两码事，跟我不一家子啊，咱们这样声明，我们祖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啊！您看《三国志》，三国的马超，那是我们一家子，那是我们上辈。马连良，这是我们一家子；马玉涛，这是我们一家子。马老二、马虎眼呢？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是马季呀、马增慧，他们都是一家子。对，现在这点事是得交代清楚啊，说明白了。这个马老二啊，马虎人啊，早晨呢出去遛弯，出去遛弯啊，就上公园了。到公园一瞧啊，有很多人呢，有的练气功，有的呢练那个太极拳。马老二也想练，不会呀，跟那比划吧，又比划不上，自己练。找个清静地方，别让人瞅见，别让人看见。马虎人就找棵大树，这树还不小，挺憨的大树。一想在大树后头，想这儿没有人，其实他马虎嘛。旁边那公园，公园椅子上坐着有人，那儿坐着歇着，他没瞧见。在大树，哎，这儿好，在这里。哎，刚要练吧，不行，要拉屎。哎呦，屎来客不能缓，憋不住，走都走不了了。哎呦，赶紧脱了裤子拉，裤衩拉了，拉完了痛快了。哎呦，好，练，一退步踩一脚屎，忘了这屎是谁拉的了。呵，谁就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其实就是他拉的，忘了，回家吧，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门住了。瞅瞧这儿也不像，这门也不像。正这愣着呢，他媳妇儿出来了， 媳妇一瞧就站着愣着，哎，干嘛的？进来。马虎一瞧，哟，这扫黄啊，怎么这还有暗娼？进来，你们爷们在家吗？媳妇说你撑着，撑着，进来。一把手给拽进去，到屋里瞧，墙上挂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瞧瞧，这娘们谁？哎，这娘们看眼熟啊，见过，白毛女。媳妇说：“嗨，什么白毛女？刚才人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去吧，你买张车票上德州，到人家去一趟，给送点钱，人到礼全，反正咱去了，我给你准备好了，书包拿着，饭盒钱都给你装好了，赶紧走上德州。”哎，好，马虎拿书包买车票上车了，上德州吧。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谁啊？问列车员。到了，到德州了啊？没到。坐下，走了几站又问，到德州了吗？没到。坐一会儿还问，到德州了吗？你请坐。到德州我告诉你，你请坐。哎，好，坐着是闲着难受啊，出洋相，身上痒痒，腿痒痒，挠腿，干嘛？大指甲盖还挺长，越挠劲儿越大，咔嚓，挨着他坐着呢，是一老头。老头瞧，怎么话？有毛病？怎么了你？啊？我腿痒了，腿痒挠我腿吗？你这不等你？我是左不脸，你左不脸，我棉裤子烂了，挠你的。哎，好，刚要挠，低头一瞧，鞋带开了。哎，得，对面系鞋带，刚系上鞋带，列车员那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了。”马虎就哎，到了，好，到了，拿书包，赶紧扭头就走。刚就走，老头干嘛去了？你鞋带跟我系一块了，解开，把我帽子给我，你书包在上面，上面你书包，帽子，拿人帽子当他书包了，提着书包出车站了，到外地问，沧州，不是德州，沧州，我上这儿找谁来？嘿。车开了，这火车不等会儿啊？怎么回事？这火车，我上这儿找谁来？嘿，不去了，干脆不去了，回家。一赌气，买票还是回去，不去了，哪儿沧州、德州什么地儿我也不去。买了车票，在车站外得等来车再上车吧。车站外地就做买卖的，摆摊的，单干户、个体户，百货摊、食品摊、杂品摊全有，外边转悠。一瞧这杂品摊上百货摊上摆个小镜子也不大，这么大的小圆镜子，老远一瞧直放光。马虎一瞧，什么灯这么亮，瞧，走过去了，把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就有气了，这小子，那我相片跑这卖了，得亏我瞧见了，要让别人买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我相片是他，哎，这多少钱？4毛，给4毛，别买了。做买卖不知道什么毛病，卖个镜子我干嘛别卖了？也没理他，好，把镜子搁兜里，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说：“哎，你回来了，告诉你嘿。”

总有快乐的理由。不傻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不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朝万座，也没人跟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前所未有的法庭，一群罪恶累累的战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义与罪恶之间将上演怎样的较量？ 一场场大戏就要上演了。 档案为您揭秘1946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世纪大审判。 We are gathered h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jor warring powers, to conclude a solemn agreement whereby peace may be restore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upon which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forces is here to be given and accepted are contained i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now before you。 64年前的这些画面深深地刻印在饱受战火蹂躏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1945年9月2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崇光葵与同盟国各国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这些国家包括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这一刻标志着长达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以及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战争结束了，但对历史的清算才刚刚开始。1945年9月11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1号逮捕令。东条英机等39人被宣布为首批战争嫌疑犯，东京大搜捕开始了。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2号、3号、4号逮捕令相继发布，先后一共逮捕了118名战争嫌疑犯。这些战犯被关押在东京的朝押监狱候审。这些人个个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曾经不可一世，官居要职，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而如今却成了阶下囚。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一号逮捕令上位列首位的就是他，东条英机。 日本陆军大臣，曾任第四十任内阁首相，在他的任期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策划日本军队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疯狂侵略，践踏了十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使上千万的生灵涂炭。东条英机心里很清楚，自己作恶太多，一旦被推上审判台，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他就琢磨着，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盟军去逮捕他那天，东条让家庭医生在自己的心脏部位画了一个酒杯大的圆圈，然后取出自己珍藏的希特勒送给他的科尔特自动手枪，对准这个圆圈开了一枪，可是他并没有死，打偏了。当逮捕东条的盟军到达他家的时候，他躺在血泊之中，还对前来逮捕他的盟军说，请不要抢救我，我不愿意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可是这事儿可就由不得他了，美国宪兵把东条送到了医院去抢救。 三个月后，东条英机的伤治好了，他从医院被直接送到了朝鸭监狱。这个罪行累累的战犯注定要坐在被告席上。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了，它的地点就在日本前陆军省。根据章程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命美国人约瑟夫·纪南为检察长，也就是照片中的这位，任命澳大利亚人威廉·韦伯为法庭警长，中国方面由向哲俊担任检察官。远东国际法庭由11名法官组成，中、美、英、法、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各派出1名，各国派出自己的精兵强将，组成了强大的阵容，奔赴东京。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大审判即将拉开序幕。1946年3月20日下午4点，一架从上海江湾机场起飞的军用飞机降落在东京的厚木机场。机场上，一位来自盟军总部的美军上校在这里恭候一位中国法官。看见美军上校来接中国人，飞机上的旅客都感到很吃惊。这位中国法官叫梅汝敖，他到东京来就是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任中国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首席法官。那一年梅汝敖41岁，当时他在中国法律界已经享有盛誉。梅汝敖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1924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去美国留学，2年以后以最优等生的身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28年，梅汝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开始了。日本方面编辑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东京审判》，其中大量采用了美国国防部已经解密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胶片资料，其中关于东京审判的场面有很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上午8点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国道奇车停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战犯们走下囚车进了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认定28名战争嫌疑犯。此刻，这些即将被押上法庭的战犯已经没有了往日嚣张的气焰，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将面对的是正义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描述说，这群战犯 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那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支为日本军国主义送葬的队伍又将会有什么样的最后表演呢？后面的这张照片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法庭的规模很大，而且受审的人多，很多都是重量级的战犯，因此每天都吸引了大量的东京市民前来旁听。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审判过程中很多重头戏就是一场一场精彩的演出，而演出的舞台就是审判大厅。我们来仔细看看审判大厅的具体位置结构，这边是主席台，这边就是法官席位。法官的前面是书记官，法官席对面是被告席，被告席的前方是辩护人席，中央区则分别是发言台、检察官席、辩护人席以及证人台和翻译人员席。大厅两侧一边是记者席，另一边则是盟国贵宾旁听席。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下午2点30分，检方宣读了对28名战犯的起诉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这28名甲级战争嫌疑犯，没有一个不是罪行深重。此刻，他们都坐在了被告席，接受历史的审判。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在法庭上又将作何表演？他们身负无数血债，又将会怎样认罪伏法？ 方法只有一个，拿出铁的证据。 档案为您揭秘。 战争嫌疑犯里面最令中国人痛恨的就是这几位。荒木真夫68岁，1931年，荒木担任日本陆军大臣，主张吞并中国东北，是侵略中国的主要元凶之一。土肥原贤二，1931年，任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专门负责间谍活动，是炮制伪满洲国的罪魁祸首之一。板垣征四郎60岁，日本陆军有名的中国通，是9·18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松井石根67岁，1937年，松井任侵略上海的派遣军司令官，就是他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我手中拿的这份材料就是东京审判的起诉书，它的原件目前保存在美国的杜鲁门博物馆。起诉书一共有35页，上面列举了日本战犯的种种罪状，一共55条。这些罪状总共是分为了3大类，第一类破坏和平罪，也就是侵略罪，第二类是杀人罪，第三类是其他普通战争犯罪及违反人道罪。对于第一类犯罪破坏和平罪，法庭列举的事实是这样的：1931年9月18日，侵略者侵略中国东北3省、热河省，并强行将上述的4省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成立伪满洲国，由日本统治。1937年7月7日，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开始对菲律宾、泰国、可属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第二类杀人罪，主要事实有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日，日军在中国东北3省以及热河省杀害了坚持抵抗的抗日军民达12万之多。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之后进行大屠杀，被杀害的平民及解除武装的军人 在30万到50万人之间。1941年12月8日至13日，日本大量杀害美国、英联邦国家、荷兰、泰国等军人和平民。其中被杀害的美国人有35800余人，英联邦国家有36600余人，主要是澳大利亚和英属缅甸，荷兰为28900余人，主要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泰国有22700余人。然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刚刚开庭，大戏刚刚拉开序幕，被告席上好戏就开演了。那么演的是什么戏呢？滑稽戏。 画面中穿白色衣服的战犯叫做大川周明，法庭上对起诉书的宣读还没有结束，大川周明却突然对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引起了整个法庭的注意。东条英机只是苦笑了一下，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他一边挣扎一边喊：我要杀死东条。 这个笑着喊着要杀死东条英机的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大川周明，他是日本法西斯分子里面最狂妄的宣传家和煽动家。根据法庭记录，第二天他就被带去做了精神鉴定，结果认定他有精神病，疯了。于是东京法庭宣布对于他免于起诉。可东京审判刚刚结束，大川周明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种事儿谁信呢？可法庭偏偏就信了。据说临死之前他说了真话：我是装疯的。对这件事，梅汝敖法官的评价是：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在庄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既有装疯卖傻的，又有冥顽不化的。审判过程整整持续了2年半。开庭的第一天，法庭就和老谋深算的战犯们进行了第一次正面的交锋。 在法庭上，法官按照战犯名字的英文字母顺序依次进行认罪传讯。第一个出场接受传讯的是荒木真夫。 Araki Ubi Sadao Limpi O Hanema Araki Sadao How do you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 あなたはいかに申し立てますか？有罪ですか？無罪ですか？どうだ？そう、そういうことはできません。I plead not guilty. 川検事、あなたは無罪を申し立てますか？無罪を申し立てますか？無罪を申し立てます。Not guilty. 無罪を申し立てます。 随后，每个被告都重复了同样的程序。法官依次对27名被告进行传讯，他们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要让这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自己主动承认有罪，难度太大，差不多就等于要狼说出人话。因为这些甲级战犯不仅极端的狡诈顽固，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义之举。那么究竟怎么做才能够让他们认罪伏法呢？方法只有一个，拿出铁的证据。从1946年6月13日开始，东京审判进入检控方的总立证阶段，法庭开始对一些日军的重大侵略事件陆续开庭审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场场大戏就要上演了。我手里的这份材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司法人员表，在这上面 不仅有法官、检察官的名单，还有一份长长的律师名单。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律师呢？很简单，因为这些人虽然被控犯下战争罪行，可是他们依然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们不仅可以自己请日本的辩护律师，而且美国方面还提供了大批的律师为他们免费辩护。律师最擅长的是什么呢？依据事实据理力争，替被告人说话。为此，中国检控方早有准备，必要的时候会使出杀手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一场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7月1日，法庭开始对满洲阶段调查取证。7月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走进来一位证人，他的出现在法庭上引起了一阵骚动。在座的日本战犯和律师都吃了一惊，因为他们都认识他，而且知道他的出庭作证对他们将会具有怎样的杀伤力。这位证人就是他，日本原陆军中将田中隆吉，看上去不像个恶人，对吧？可见人不可貌相。田中隆吉1927年被派往中国，1937年起任关东军参谋，曾经多次参加过日军重要侵华活动，对整个日军侵华的情况了如指掌。 神秘证人的出现为何让法庭出现巨大的骚动？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的审判又为何困难重重？档案为您揭秘一个前所未有的法庭，一群罪恶累累的战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义与罪恶之间将上演怎样的较量？ 一场场大戏就要上演了。 档案为您揭秘1946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世纪大审判。 田中隆吉出庭作证，很快就让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重大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来看看当时法庭的影像资料。 田中供认，皇姑屯事件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执行这场爆炸任务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工兵第20联队的部分官兵。为了炸死张作霖，他们用了200个方形炸弹。随着田中进一步作证，918事变的真相也被揭开了。1931年9月18日晚上10:20左右，日军河本末守中尉点燃了亲手安放在柳条湖西侧铁路线接口处的炸药包。关东军头目板垣征四郎按照既定的军事部署，命令关东军立即对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中国东北军发起进攻，发动了蓄谋已久对全东北的侵略战争。随后田中又揭露了上海事件和卢沟桥事变等等内幕。 随后田中还当庭指认了战犯，其中就有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面对田中的证词，被告方律师青睐一郎气急败坏地叫道：你还是日本人吗？然后他垂头丧气地对庭长说：我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嚣张的气焰就此收敛了许多。1946年8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说，这一天是东京审判中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一个神秘的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使整个东京为之震动。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